133万辆次，查处20万辆次，相当于去年全年的3.5倍。更可喜的是，市民的环保意识和践行度也在不断的提升，希望大家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大气污染治理，形成全民关心环保、参与环保建设的良好局面。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点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二，农历7月18，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受高空低涡天气系统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的西部和北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出现的主要时段在午后，降雨量级为小雨量级，外出请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雨。好在今天早晨到上午天儿比较凉爽，而且大部分地区没有明显的降雨，适宜大家进行晨练等户外活动和居室的开窗通风。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2度。预计未来2-3天，大部分地区都没有降雨天，所以呢，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京新高速建亭桥北侧进京方向有事故，东北五环外环方向五元桥以北有事故，影响后车通行。京承高速来广营桥北侧进京方向有事故，对后车影响大。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大井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东四环朝阳公园桥的北向南车辆发生了自燃，目前在东风桥南侧采取了分流措施。 城市文化范儿，比你更懂你的大数据。大数据这个词几乎每天都会听到，不过谈到这个词的，要么是科技公司介绍新技术，要么是专家学者介绍未来发展趋势。对于普通人来说，大数据其实和我们的生活也息息相关。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以下哪种情形会用到大数据吗？这是一道多选题。 A. 网约车叫车。 B. 电商购物。 C. 地图导航。 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要跟您说一个很有趣儿的话题，比你更懂你的大数据。那么您知道哪些情形会用到大数据吗？这是一道多选题哈。网约车叫车、电商购物或者是地图导航，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来。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在城市文化范儿的官方的新浪微博上同步的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搜索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在新浪微博上关注我们的微博账号收看我们的视频。同时您在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上面应该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好，欢迎大家积极关注我们的节目。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第五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将于9月13号在济南开幕。这届非遗博览会的主题是活态传承，活力再现。现场活动包括展演、展览、比赛、体验和论坛五大板块。主展馆分为织绣印染、制茶酿造、印刷刻绘、家具文房等8个主题，每个主题一个展区。 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位传统工艺的传承人和从业者将会在展会期间进行创作展示。在互动体验区，参观者可以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创造可以带走的非遗技艺。随着辽宁省博物馆新馆全面开馆，国宝云集的中国古代绘画展、中国古代书法展最近也正式向公众开放了。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宋摹本，唐代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五代董源的《夏景山口带渡图》，还有明代仇英款的《清明上河图》等39件古代绘画、46件古代书法作品亮相辽宁博物馆新馆，几乎浓缩了半部中国古代书画史。据了解，这些只是第一批的展品。曾经引发观展热潮的唐模王羲之之一门书翰将出现在第二批的展品当中，今年的冬天将和大家见面。丝路起点回望长安，长安画派与长安画坛国画作品展最近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示出1949年初至今的时代气象与社会风貌。57年前以赵望云、石鲁、何海霞等画家为代表的西安美术团体从中国美术馆出发，开启全国巡展之旅。57年后，丝路起点回望长安，长安画派与长安画坛国画作品进京展二度进京。80多幅年代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作品亮相中国美术馆，这个展览将持续到9月2号。纤夫的足迹白德松2018画展正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这次展览从白德松先生近60年的创作生涯中精选了87幅中国画作品，涵盖了中国画人物、花鸟和一部分连环画，体现了他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和主题。这是对白德松先生80年艺术人生的展示与回顾。这个展览在中国美术馆的3号、5号和7号展厅展出到9月2号。西方艺术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伦勃朗的作品《年轻男子头像习作》之前长期在阿姆斯特丹的伦勃朗故居展出，现在中国的观众将有机会在家门口一睹这幅作品的真容了。这幅年轻男子头像习作将于9月1号和2号两天在上海亮相，并开启中国内地的巡展。北京的展出时间是9月4号到5号，展出地点在北京的博悦酒店3楼。这幅作品呢，将在12月5号的伦敦苏富比西洋古典油画晚拍中上拍，目前的估价约合人民币5000多万元。好，我们再来关注文化方面的其他消息。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9月11号将开幕。在历时3个月的时间里，10多支中外舞蹈民团和一批中外舞蹈明星将为北京观众带来17台、34场多彩风格的舞蹈节目。世界著名芭蕾舞团的登台亮相是历年舞蹈节的特色之一。今年曾经为国家大剧院带来现代版天鹅湖的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将回归经典，带来古典芭蕾中最为豪华的芭蕾舞剧之一《睡美人》。而9月11号和12号的开幕演出将由瑞士日内瓦大剧院芭蕾舞团带来现代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由冯远征、梁丹妮等人主演的北京人艺京味话剧《玩家》最近正在首都剧场上演。这部话剧的故事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剧中每隔10年一个跨度，正好是改革开放40年的缩影。剧中充满时代感的歌曲、服饰、流行语将带观众回顾40年中国社会的变迁。主演冯远征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变化。这40年的变化就是通过一个一个人物、一点一滴的事情来体现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电视剧《如懿传》最近正在热播，剧迷们熬夜追剧，忙得热火朝天，但是也有眼尖的网友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霍建华饰演的乾隆皇帝在气势磅礴的登基大典上竟然是踩着单臂石登基，被网友吐槽如同攀岩、走指压板等等。对此，故宫博物院发文表示，皇帝登基并非如此艰难，不会像电视剧中那样过五关斩六将的攀岩和踩指压板的，所以以后电视剧的拍摄还应该更加尊重史实。药事遗珍阿富汗国家博物馆藏珍宝展最近在深圳的南山博物馆亮相，包括恒河女神雕像、金冠、金腰带、公羊金像等等。 这批珍宝从2006年开始在世界巡展，到现在一共举办了22场展览，走过了美国、英国、法国等十多个国家。2017阿富汗珍宝展开始来到中国之后，先后在北京、敦煌、成都和郑州轮展，那么2018来到了深圳，也是中国巡展的第五站。在佳士得伦敦市中心画廊的白墙上挂着一个金色的画框，画中是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看起来有些犹豫的男子。这幅画似乎是某位古代大师的作品，但是它的右下角却有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签名，一个数学方程式。这是法国的一家艺术组织通过人工智能设计的算法绘制的一幅画作。这个团队的座右铭就是艺术创造不只是人类的专属品。今年10月，这个团队将在纽约佳士得拍卖行拍卖刚才介绍的这幅作品。这将是有史以来出自人工智能之手的作品在大型艺术品拍卖行的第一次拍卖。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从9月1号开始，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由每月不低于2000元调整到每月不低于2120元。另外明确了四种情况不算作最低工资标准的组成部分，包括劳动者的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应得的加班加点工资、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以及根据国家和本市规定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的其他收入。市民政局最近就北京市社会福利机构运营资助办法征求意见，拟对收住失能失智老人的社会福利机构给予补贴，最高每床每月可补贴到1050元。征求意见稿中，入住老人必须是本市户籍的老年人和投靠具有本市户籍直系亲属的外省市老年人，残疾人对象须为年满16周岁未满60周岁的本市户籍，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残疾人服务一卡通的残疾人。征集意见稿还指出，天津市、河北省行政区全域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乌兰察布市养老机构收住北京市户籍老年人的，参照这个办法执行。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兴延高速延重高速平原段、新机场高速新机场北线中段这四条高速今年年底将主线贯通，同时京雄高速也有望在年底开工建设。另外北京还有200多公里的高速路建设计划，京雄高速北京到雄安预计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将会开工，京密路四环到机场段预计年内立项批复，明年年中开工，成平高速的立项报告已在审批，预计明年开工建设。未来的北京真的可以说是四通八达。还有一个好消息，大家现在可以通过银联卡的闪付，银联手机闪付在通州区大兴区部分公交线路搭乘公交了。刷银联卡乘车的时候，同样也是上下车都要刷卡，这种方式的计费规则和使用现金乘车是一样的，目前暂时无法享受一卡通的折扣优惠。据了解，这次试点的公交线路有五条，分别是通五路、通七路、通十三路、通四十一路和星十二路。市民可以在公交终端刷卡机上轻触银联卡，或者使用银联手机闪付直接乘车。其中闪付所用的银联卡必须是参与试点的20家银行发行的带有闪付标志的卡片。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黑猴石逼，逼这个字的写法是即将的即的左边，右边呢加上一个鸟字。 我们是翁科石鳖属的鸟类，我们是中等体型的黑白以及赤褐色石鳖鸟类。雄鸟头部、喉部以及飞羽是黑色的，脖子和翅膀上有粗大的白斑，腰部是白色的，胸前棕色。雌鸟的羽毛色则比较暗，喉部则是浅白色。 我们常常单独或成对活动，平时喜欢站在灌木枝头和小树枝上，有时也站在田间或路边的电线上和农作物梢端，并不断地扭动着尾羽，有时也会静立在枝头注视着四周的动静。如果遇到飞虫或见到地面有昆虫活动时，就会马上急速飞过去捕捉，然后又返回原处，有时还能鼓动着翅膀停留在空中，或做直上直下的垂直飞翔。我们在繁殖期间常常站在孤立的小树等高处鸣叫，鸣声尖细响亮。 我们黑喉石鳖主要以昆虫为食，主要吃蝗虫、蚂蚱、金龟子等等，也吃少量的植物果实和种子。我们喜欢栖息在自然环境良好的农田、花园以及次生灌丛。最近我们喜欢上了大兴区彩玉镇这个地方，不仅环境优美，还有香甜的葡萄。亲爱的人类朋友，你也一定会喜欢的。 2018北京大兴春华秋实金秋旅游季暨第18届彩玉葡萄旅游文化节正在进行，活动将持续到10月份。彩玉镇自古为进京交通枢纽，是东去天津、南下沪杭的重要门户。这里是永定河冲积平原，气候湿润，土质肥沃，全镇绿化覆盖率达40%，空气清新，自然生态环境优良。正是这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彩玉镇媲美于法国的波尔多，成为中国的著名的葡萄之乡，有“京南吐鲁番”的美誉。 彩玉葡萄有上百年的种植历史，果形匀称，口感好。今年大兴彩玉镇葡萄种植面积达到了上万亩，包括夏黑、金手指、玫瑰香、飓风、巨玫瑰在内的20多个品种可供游客采摘。目前正是金手指、夏黑、早黑宝等品种采摘的最好时候。进入9月份，大兴各色葡萄都将成熟，人们还可以品尝到阳光玫瑰、黑色甜菜、巨玫瑰、飓风、玫瑰香、醉金香等高人气的葡萄品种。 彩玉今年还试种植了约80多个品种的新葡萄，今年最新引进的来自日本的品种东方蓝宝石，果粒呈蓝黑色，果形是长长的椭圆形，像手指一样，果实顶端还有一个凹陷，外观十分漂亮。快到大兴这个鸟语花香、果实香甜的地方，跟我们黑喉石鳖来约会吧。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城市文化范儿，比你更懂你的大数据。大数据这个词几乎每天都会听到，不过谈到这个词的，要么是科技公司介绍新技术，要么是专家学者介绍未来发展趋势。对于普通人来说，大数据其实和我们的生活也息息相关。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以下哪种情形会用到大数据吗？这是一道多选题。 A. 网约车叫车。 B. 电商购物。 C. 地图导航。 哎，这道多选题，各位好好思考一下，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另外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在进行视频的直播，您进入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官方微信号，点击下方音视频直播里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官方新浪微博上搜索城市文化范儿节目这几个字，在新浪微博上然后关注我们的微博账号，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节目了。 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大数据这个词几乎每天都会听到，不过呢，谈到这个词儿的，要么是科技公司介绍新技术，要么是专家学者介绍未来的发展趋势。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大数据到底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平时打车，大数据怎么根据这个大数据来为我们安排车辆？在便利店购物，为什么相同的商品价格会 不一样呢？我们在使用地图导航的时候，机器为什么能够猜出我们要去哪儿呢？阅读新闻、欣赏音乐、收看视频以及电商购物的时候，为什么网站比男朋友还懂我呢？城市文化范儿联合北京市科协科技，联合北京市科协科协频道为您带来比你更懂你的大数据。好，接下来请出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为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王志勇研究员，您好。 主任好。 嗯，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还有北京联通三区分公司政企客户中心副经理齐乐，您好。 主持人你好。 嗯，欢迎二位。那么说到大数据呢，其实也问过周围的一些朋友哈，大家对于这个大数据呢会有一些各自不同的看法。就像我刚才前面介绍的，有的朋友会说大数据，比如说这尤其是叫车的时候哈会用到，或者是买东西的时候会用到，尤其是现在有一些电商购物网站就已经非常的个性化了，每一个人打开都不一样。我喜欢看衣服看裙子，然后他就每一次我一打开他就会给我推送这个，如果我这次突然看了一个包包，他下次就会给我推送包包，太贴心了也不好，这样容易多买东西哈。二位先跟我们说说吧，这个大数据到底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哪些方面呢？志勇先跟我们说说哈。 主持人好。就是大数据其实呢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每一次的这个拨打手机，每一次的出行，每一次的这个网上购物，实际上的话都是有一些个数据或者相关的信息会传递到相关的服务器或者相关的这个服务商，所以我们的信息其实是他们都知道，这样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购物的时候，那么网店也好或者说是网站也好会给我们推送，比如即便是比如说我们是在今日头条现在也开始做这个购物或者这个导购这样一些个相关的一个频道，如果你关注过，比如说我关注茶叶了，那么很快它会后续都会给你推送这样的茶，因为你有过这样的浏览经历，所以这些个轨迹它是知道的。 不要说是购物了，新闻其实现在也是很个性化的，只要比如说你最近如果是你看到过这种房产的信息，它就会不停的推送。如果你是比如说你是对某一个门类的信息比较感兴趣，比如说你喜欢看育儿的信息，它就会在首页给你推送这方面的。 对， 大数据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哪些方面呢？您跟我们说说。 比如说这个出行就是通勤，那么相关的这个服务商或者说相关的这个服务器是掌握到我们每天的这个出行轨迹，就是通勤的这个轨迹。第二的话是说呢，我们在网上关注什么内容，那么它也是很清楚的。还有呢，就是说，即便是说呢，我们不是去网上购物，我们每天呢发的这个微信、微博，那么相关的内容、相关的这个主题词，他们其实也都是知道的。这就是 啊，它这个也会监测吗？ 不是监测，它理论上是有能够抓到这项信息 啊。网络监测这个词用的太尖锐了，是吗？ 有可能，就是说，实际上的话，这个信息是掌握的。 哦， 对。 那么这个齐乐来跟我们说说呗，您所了解到大数据，因为我相信您的这个工作很多都会用到这个哈。 对，我的工作内容啊，基本都是这些创新类比较多，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这些。大数据啊，首先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大数据啊，它不是所说咱们老说我要精准的数，我要一些随机抽样的数，而大数据要的是全量数，有用的、没用的，都要，它是一个完整体。所以这个就叫大数据，而咱们关注大数据，其实大数据最多的作用是什么？是两个，一个是找关系，就是我们潜在看不见的关系，就是那购物里特别著名的那啤酒和尿布的关系。然后还有呢， 你解释一下啤酒和尿布的关系。 就是在一个著名超市啊，它是把啤酒和尿布摆在了一起，结果啤酒的销量蹭蹭的往上涨，人家说为什么？ 为什么呢？ 对吧？后来发现通过大数据的分析，买尿布的人绝大多数是20岁到30岁左右的男性，而这些男性买完尿布之后会到处找啤酒，而他把尿布跟啤酒就通过这个大数据计算放在了一起，结果啤酒的销量蹭蹭的往上涨。 哎呀，这种联系真的是只有通过大数据计算才能够发现他们之间这种微妙的联系哈。 对，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做预测。大数据其实这两个最明显。预测是什么样呢？因为有海量的数据，比如说航班公司就是卖机票的，他通过这种海量运算做完之后呢，是能够精确化到分钟级打折，比如说五分钟之后，美国飞往洛杉矶的机票打5折，五分钟之后可能就打折了，它根据这个天气情况、人口情况各种的全量数据测算， 会推测的非常的精准， 嗯， 这就是大数据。 那也就是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其实应该说既是大数据的提供者、嗯、也是大数据的使用者，是吧？ 对，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每个人其实是跟这个大数据息息相关、嗯、每个人都是生活在这里边，所有的信息都是相关的。 嗯， 对， 我们的就是浏览啊，各种这种出行啊，其实都在为大数据提供信息，是吧？ 对，信息来源 啊、哦。 其实在我们来看来，无论咱们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去做一些操作，其实在现在都会成为大数据的一部分。 嗯， 因为都会去把我们的一些行为啊什么这些东西去进行大数据的一些计算。 你举个例子跟我们说说。 比如说就咱们刚才主持人你刚才说的那个我们去购物这个。 嗯。 我们呢是比如说当你看了一个包包之后，你会发现满屏开始推包。 是。 当你看到一件衣服或一件化妆品的时候，满屏就开始推化妆品。 对。 这是主动操作。 嗯。 这是大数据主动根据你的主动的去一些点击去给你推一些东西。 嗯。 被动操作是什么？该出家门了，突然出现堵车了、 嗯、 大数据计算出来了、嗯、地图给你推过来，你现在要出门了，你什么都没有操作，但是大数据根据测算完之后会告诉你你该怎么做。 他测算什么他就知道我要出门了呀？ 因为你每天都从 A 点到 B 点，每天都从 A 点到 B 点，然后突然他发现 A 到 B 点出一个事故了、 嗯、 比你日常花的时间要长了， 他就马上先告诉你 你该赶紧走了要不然你该迟到了 哇，这个机器太智能了， 被动的操作、啊、嗯。 但是其实刚才齐乐您举了一个例子，说到了这个买机票哈，这前几个月有一个特别热门的词儿，就大数据杀熟、 嗯、 就是在这个买票上面哈大数据真的会出现杀熟的情况吗？ 其实大数据本身啊是不会出现杀熟的情况，因为它就是个 大数据也太势利了 它是个技术嘛、 uh-huh. 但为什么会出现杀熟这个情况呢？是商业模式驱动。 嗯， 因为商家利用大数据的最终目的就是毕竟还是以盈利为主，就商家来说是企业啊这些，所以这时候大家就需要来看看就是商家会琢磨怎么利用这个来查。举一例子，比如说用 iPhone X 的人 iPhone X 的人就会比用 iPhone 5的人价格会高一点。 他连这个机器的这个型号都能识别吗？ 他对，通过大数据的测算他也会看可能 iPhone X 的人他的消费水平会比 iPhone 5的人高。嗯， 这样啊。 甚至说在一些购物的时候或者打车的时候会稍稍把你价往上提，看你的敏感度，哎，提了两块钱你没感知你买了。 嗯， 那他会说啊，这个人可能对一两块钱的这个价格不是那么敏感， 嗯， 可能会有轻微的价格调控这个因素、嗯、 那就是说确实是存在这样的情况的、嗯、 是 吗？ 商业模式驱动。 对，还有其实是我觉得就是像汤医生说、嗯、在这个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它就是相当于对于供给需求曲线的一个精准的测算。那么在经济上有一种理论叫垄断，就完全垄断情况下的话，你所付出的每一份这个商品的这个价格其实是跟你愿意支付的那个价格是完全一致。比如说我们认为，比如我买一件衣服，本来我的心理预期呢可能是500块钱一件，但是呢那个由于呢实际上每个人对这个衣服的出价是不一样的， 嗯， 我实际购买的衣服呢可能低于500块钱，那么比如说是300块钱，那么有200块钱的剩余的话就作为消费者的剩余。但是呢由于呢新的这个技术的应用，大数据的应用，使得每一个人的需求都被或者他的出价都被完全掌握了，那因此的话你最后的付出的话是把这个消费者的剩余完全榨去了，这就是完全垄断的情况。 哎，那我想问问哈，刚才您说他会根据这个手机判别不同的这个人的消费水平，那我是不是买一个便宜的手机用的话就会判断为、哎、这个消费水准稍微低一点呢？ 这其实就是我说的避免大数据杀熟的三个要素。一，低调。 嗯， 如果能用便宜的时候你购物拿一便宜手机会出现不一样价的情况。 真的呀？ 会出现。 那您这么一说的话我得把我以前手机翻出来了。 第二点就是勤俭和认真算。这两个可以合成一个，就是你如果多算一点，你比如说你发现 嗯， 哎，我平常从 A 到 B 打车可能会是35。 嗯， 哎，今儿怎么37了？ 嗯， 你可能就 那我该怎么办呢？ 然后后台他就会分辨 哦，这个用户是对价格特别敏感的，我多了可能稍稍调了一点他就会反应过来。所以还是那个低调勤俭认真算，认真一些，其实大数据后台它就会把你甄别成那种比较精细化比较精准的那些人，就会

北京时间8:03，路面的情况来看一下，京通快速双桥到四惠桥、建国路、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进京方向车多，富士路、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的进京方向，以及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路段、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的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城市文化范儿，比你更懂你的大数据。经常网购的人会发现，若你前一天搜索了某种商品，再次打开网页时，网站会不断为你推送更多相关类别的商品，这就是大数据推送服务。从百姓出行看来，通过手机地图定位和网约车大数据、购票信息得到的春运大数据，甚至可以勾勒出中国人口的迁徙轨迹。所以我们的生活中随处都有着大数据帮忙。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ABC，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习总书记曾经强调，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字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我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落户在哪里了吗？ A 北京， B 贵州， C 上海。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大数据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哪些方面？其实刚才二位嘉宾也跟我们介绍了，真的是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都有。所以刚才 ABC 全都是红十字啊，还有田耕啊、如意啊、秋子啊、波澜不惊，这些朋友都答对了。心宽体盘，这些朋友都是特别棒哈，看来平时用大数据也不少哟。那么第二道题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国家级的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落户在哪儿？北京、贵州还是上海？知道答案的话也请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我们的编辑跟我说，刚才呢可能是前一个小时段呢视频直播有一些问题，现在我们的视频已经恢复正常直播了。两个途径可以看到，一个是在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您点击这个音视频直播里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另外您在新浪微博上搜索城市文化范儿节目这几个字，关注我们的微博账号，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了。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通过刚才上一节节目呢，我们对于大数据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应用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接下来我们就从我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几个方面来跟大家聊聊大数据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继续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为我们邀请到的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的王志勇研究员，还有北京联通三区分公司政企客户中心副经理齐乐。那么说到这个衣食住行呢，刚才呢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哈，现在比如说很多朋友都喜欢在网上买衣服了，不光是买衣服，现在可以买遍全世界了哈，吃的用的都有。那么在网上的时候呢，刚才也说了，很多购物网站，不是很多，现在所有的购物网站都可以了哈，特别对你的心思，就是你买过什么，或者是你买过什么款式的，他都会马上给你推。我就特别好奇，他是根据什么呢？就是根据我看过了这些东西就能推出来吗？志勇。 实际上的话是，首先是购物习惯，比如说您喜欢的这个裙子、包包，那么因为你曾经浏览过或者曾经购买过，那么推算出你可能会对这个感兴趣，那么其次的话可能会，根据您的这个，比如说是您的年龄啊，您的那个收入水平啊，就类似这种，根据相关的， 我又没有告诉他， 因为比如说您曾经买过什么样的这个物品的话，他大致可以推算出来，就是可以估算出您属于什么样一个收入水平。假如说你在经常在这个网上买一些奢侈品的话，那不就是意味着您的收入水平比较高吗？ 嗯， 这就是可以推算出来的。 就大数据会给每一个人进行推算，是吧？ 对， 嗯，齐乐。 在我们的看来啊，就是大数据会是这样的，它不是分析一个人，而是一类人。 哦。 给一类人做一个画像， 嗯，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他帮着你从天南海北找着你的知己和好闺蜜， 嗯， 让他随时陪伴你。购物就是， 怎么讲呢？ 购物就其实是这样。 我又不认识他找的这些天南海北的好闺蜜。 他呢会根据，就像您说了，你在网上看到了一些 那个我们的一些喜好啊这些东西之后， 嗯， 给你做一张画像， 嗯， 然后在全国去找跟你画像一样的人。 哦， 其实这些人的特性、性格、喜好， 嗯， 会很相近。 哦， 然后他再反过来看这些人都挑了什么东西， 嗯， 给你展示一下。其实这个命中率是很高的， 这比刚才志勇说的这个更复杂了。其实啊， 对， 他不单单是根据你买过的东西来给你推算，而是说你买过的东西，然后另一类人他们也买过，这个跟你相似人他们又买了什么，他再给你接着推。 其实大数据的本源就是做画像， 嗯， 是把这个不一样的，就是很相近的人，甚至说这些行为的人，给他这种画像去画出来，咱们就相当于警察似的， 嗯， 我根据画像去找人就很相近， 嗯， 即使这个人可能会不一样，他也肯定长得差不多。 哦，嗯，网友兔八哥1981说，他说我前几天把我们家的一个盘子给碎了，但是为了瞒着家里人呢，我拿了一块带花纹的碎片在购物软件里扫描了一下，因为用语言也没法描述这个花纹，但是没想到这软件扫描完之后竟然把一模一样的各种盘子都给我搜出来了，这是大数据帮的忙吗？最后我买回来那盘子家里人都没发现。 这个我觉得也是，就是相当于根据这个物联网的一些信息，每一个商品其实是贴有标签的，这个标签就表明它是在哪里生产的，什么款型，什么样的花纹，实际上是可以找到的，所以通过扫描那个碎片就能找到这些相关的匹配的信息，因此也就找到相同的这个东西了。 这个您还说的是，就是说他扫描的是比如说商品的信息和二维码，才能知道生产的。你知道现在我经常也用一种扫描方式，就是把这个东西拍一张图片，然后就拿这个图片去到网上一搜就能搜出来。 这就是匹配嘛，在网上购物的时候也是这样匹配。 真的就是根据花纹来匹配，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就是他这个花纹他会给你，比如说那天我就扫描一个靠垫，那靠垫是格子的花纹，结果他就给我搜出了好多那种衣服的花纹，也是这样子的。 嗯，其实在我看来啊，就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看法是什么？就是这个，我觉得不太像是大数据的问题 哦， 而是一个精准识别的问题。 嗯， 就是我们通过人工智能 AI 啊这些技术， 嗯， 你拍了这张照片，甚至说是就是现场去拿手机摄像头去看的时候， 嗯， 他把这个图就跟您说那个花纹放到了数据库里去配， 嗯， 这只是一个配型，像咱们说是去匹配， 嗯， 找出来了， 嗯， 但其实大数据解决这个问题是什么样呢？ 嗯， 大数据就会看打碎了这个盘子的朋友们， 嗯， 或者打碎家里盘子的朋友们都干了什么，是去认错了， 嗯， 是去买了别的盘子，还是去哪儿吃了顿大餐搞定了这个家里人的问题，这是大数据解决的问题，就是打碎盘的这类人干了什么事儿。 哦，所以您的这个，您说这个大数据的角度就跟我们预想的又不一样，就更复杂一些了。 它是推断你的行为结果和做预判。 嗯，哦， 比如说他看打碎盘子的人请自己的爱人吃饭， 嗯， 获得原谅的概率是 98%， 那他就知道，而且都去的是哪家哪家哪家餐厅。 哦， 他会这么推荐你，这是大数据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哦，大数据会给你进行这一类人的他的这种行为的共同行为的识别哈，然后再给你推荐最好的解决方式。 对， 而且这样子这么智能就有点可怕了哈。刚才我们说的是一，我们再来说说十，民以食为天，平时订餐点餐的时候大数据又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志勇先跟我们说说吧。 其实上大数据的话可以根据您的这个，比如说您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一些个特征，比如说您的健康程度，你需要减肥呢还是需要增加一些营养，来给你推送相关的这个食谱或者是食物。 嗯， 第二的话呢，根据您的需求，你想追求的是这种比较绿色的比较有机的这样的食物，那么根据你过去的这个消费习惯会给你推送相关的。 嗯， 然后呢也可以根据就是说您的这个就餐的习惯，你喜欢去什么样的这个餐馆去就餐， 嗯， 你喜欢吃中餐还是西餐等等，做这样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个匹配和定位。这是食这方面。 嗯，这也是根据你平时的这样的，就是那其实也还是主要是根据你用过的一些这个信息，你在上面搜索过的，你就是或者是你寻找过的一些餐厅的信息。 另外也可以根据一些人口特征，比如说根据年龄， 嗯， 根据你的教育程度， 嗯， 根据你的收入水平，实际上可以做一个预判， 嗯， 判断您可能处于什么样一类人，然后需要什么样的饮食结构，或者您的这个饮食习惯，或者是就餐习惯是什么样，跟您推送是这样的， 嗯， 做这样一个预判。 嗯 嗯。我来看呢，就是可能会从一个不太一样的角度来看， 嗯， 就是 订餐是什么呢？我觉得订餐大数据是这么来看的。大数据是一什么过程？是一个不断训练校正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哪儿呢？就是可以看大数据会提升送餐的速度，怎么提升呢？ 嗯， 我们用订餐 APP 订了一个，可能都在一个单位里订了一个餐，它会从不同点往这儿送，然后大数据后台去看哪个点送得快。有的点可能远，但人家一个红绿灯没有就到了。 嗯、 有的点可能别看就近，又等灯又掉头又怎么着，可能时间反倒远。 嗯， 经过了一轮训练之后，他就知道了，在这个单位订餐的人都要从那个点配送是最快的。 怪不得我就曾经发现过这个问题。我在我们家订餐，就是同样一款，就是它有好多家分店，它有的时候就会从一个比较远的地方送来。 对， 我当时还纳闷这是为什么。你知道我当时是以为这一家店的销量不是特别好，你知道吧？所以他就专门要推这家店的这个东西，会有这种可能性吗？ 那个就是那个可以说是一些商业模式驱动了。比如说，我可以去我这家店生意差一点， 嗯， 可以去加一点钱，但是、这个、 他就给你加点外卖的这个量。 量对，他会适当的加量，因为 APP 不会说是全转到这一家店， 哦、 这样 APP 的那个它的质量也会受影响，所以商家也一般不会那么干。 哦， 他也会控制这个度。 嗯， 然后还有就是天气配送的趋势， 嗯， 比如说。那个北京在这个时代，比如说当年721大雨啊，或者什么这个时间降水到达多少毫米之后，那配餐速度影响的程度有多少？提前帮你把时间都算上。比如说我之前大晴天订餐，显示20分钟就到，但其实刚下一滴雨，甚至下几滴雨，它可能预判你的今天的降雨量，就给你直接往后推到58分钟或多少分钟后送餐，会出现这种情况，它会提前帮你测算。 那么刚才呢，说到这个大数据的这个在这个订餐方面的影响哈，我们这儿呢也有一个应该算是小剧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智能化的程度，简直是让人啧啧惊叹呢、啊。 乐美味披萨店，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为您服务？ 您好，我想要一份极致海鲜披萨。 好的，先生，麻烦请把您的会员卡号告诉我。 168-4614-6235。 陈先生您好，您是住在泉州路1号12楼12054，您家电话是26465028，您公司电话是4666556，您的手机是13912344321，请问你想用哪个电话付费？ 你为什么知道我所有的电话号码？ 是这样的，陈先生，因为我们连接到 CRM 系统。 我想要一个海鲜披萨。 陈先生，海鲜披萨不适合您。 为什么？ 根据您的医疗记录，您的血压和胆固醇都偏高。 那你们有什么可以推荐的？ 您可以试试看我们的低脂健康披萨。 你怎么知道我会喜欢吃这种呢？ 您上星期一在中央图书馆借了一本低脂健康食谱。 好，那我要一个家庭特大号披萨，要付多少钱？ 99元，这个足够您一家六口吃了，但是您母亲应该少吃，她上个月刚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目前还处在恢复期。 那可以刷卡吗？ 陈先生，对不起，请您付现款，因为您的信用卡已经刷爆了，您现在还欠银行4807元，而且还不包括房贷利息。 那我先去附近的提款机提款。 陈先生，我们根据您的记录，您今天已经超过了提款限额。 算了，你们直接把披萨送我家吧，家里有现金。你们多久会送到？ 大约30分钟送到，如果您不想等的话，可以自己骑车来。 为什么啊？ 根据我们的 CRM 全球定位系统车辆行驶自动跟踪系统记录，您登记有一辆车号为 NS359 的摩托车，而目前您正在解放路东段华联商场右侧骑着这辆摩托车。 太可怕了，这个订餐系统，好，这是一个广播剧，听了让人毛骨悚然啊。对于你的这个一个披萨店的点餐员，对你的个人信息、电话、身体状况、你的这个银行的这个存款、欠款的这个额度，你们家各个人的身体状况，你的这个什么财产，比如说你有什么车，然后你现在在哪儿定位，什么都知道这么清楚。哎呀， 实际上是各种数据都已经这个连在一起了。比如说您的那个医疗的数据啊，您的这个工作以及家庭各个方面的数据全部都联网在一起，所以它就很方便的可以抓取到某一个人他的相关所有的信息都可以抓取到。 真的以后会这样吗？但是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可怕，说实话。 这是一个趋势，但是这主要是管理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每个人的收入其实是都知道的。比如说我们纳税的时候，你所有的收入这一年全部给你汇总到一起，你应该交多少税都可以算出来的。 这个是可以查出来。 对， 但是谁能查？您不能说一个披萨店点餐员他都能知道这么多的数据，我觉得这就非常可怕了。 对，这个就是一个怎么来保护这个用户的隐私的问题了。 啊，齐乐怎么看？ 其实这个呀，就是一个政策和技术发展未来的一个方向。但现在呢，我们来说，现在就是割据性比较强，就是电商大数据、技术的大数据、运营商大数据、医疗大数据、金融大数据都是相对来说是独立的，并没有像咱们刚才小片这样那么恐怖的打通的情况。 是， 一旦打通了，未来就会所谓大数据就会把你的所有东西，你这一个人作为一个点往外全覆盖去做，就会出现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但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不希望他们打通啊。虽然打通对他们来说很方便，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他的这个隐私就是完全没有什么隐私了。 所以很多时候就会可能会像我们运营商更明显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毕竟三大运营商嘛，就会做给用户的隐私做极致性的保护，即使说做那种大数据的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也都做到是脱敏，就脱掉敏感信息，也就即使使用者也是看不到你的身份证，看不到你的姓名，看不到你的电话，只是能够利用大数据去做一些画像啊这些工作，然后充分保护了用户这种隐私，所以用户不用担心就是从这种国家的这种就是国家型的这种单位企业，甚至说这种情况会泄露大家这些隐私，就安全级别会特别高。 比如刚才这个广播剧里，您觉得哪些信息就是点餐员是不应该知道的？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个人的看法，就是像一些经济的情况特敏感，医疗的情况也特敏感， 是 这两点至少我觉得是特别敏感的。 经济和医疗， 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像住，比如我住址，我在哪里住，在哪里工作，类似这样的信息呢，也相对会敏感一点，因为每个人不希望自己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别人所掌握。所以刚才那个广播剧里提到的很多情景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在就是说个人隐私得到保护的情况下，那么把各种数据相关的关联起来，是未来可能是一种趋势。比如说您的这个就业信息、您的医疗的数据、您的这个比如说纳税等各个方面的信息串在一起的话，对于社会管理这个方面是还是有意义的。但是跟个人相关的那些信息的话，应该是给它屏蔽掉。 其实我们就有一点，就脱敏会怎么样，是反馈给你一个是或否的答案。比如说有一些税务局，我们一些合作的项目，就是那种就是防止那种恶意的去那个开票啊这些信息，就会有三元素验真，姓名、身份证和手机号，告诉你是不是这人，是或不是，这样一下就保护大家隐私了，也不用担心泄露什么情况，而且是政府机关在使用合理的去帮助。 我不太明白，您举个例子说一下， 就 是或者不是。 有些时候我们是去需要去验证这个人手机号是不是这个人，然后甚至他的这些开票的这些上面身份证信息，而我们就会直接接到那个我们的一些就是政府啊或者什么使用的系统里，告诉他是或不是就可以了，这样是非常安全的，也是保护大家的隐私。 所以说大数据虽然好，但是确实是要保护个人的这个隐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 对， 我们刚才说了一和十，再来说住。这个我知道呢，志勇，您平时从事很多人口和劳动经济方面的研究哈，像人口规划呀、人员流动啊，和我们平时的这个居住的关系等等，这方面会用哪些大数据呢来发挥作用呢？ 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应用呢，这个我们在过去在借鉴和学习 OECD 国家的这个城镇化体系和都市区的划分的时候，就会用到通勤数据。那么在 OECD 国家，它为了衡量划分城市功能区这样一个就是相当于都市圈的一个范围的时候，它会采用这个通勤数据。那么比如说像北京有这么多区，那么有些区是不相连的，举个例子来说，像这个大兴跟这个海淀这两个是不挨着的，但是我可以通过这个通勤数据来测算，是不是有超过15%的人口在这个海淀区这个就业，那么如果有超过这样的一个数字的话，那么可以认为的话，大兴呢跟这个海淀是比较密切的，它属于同一个核心区，那就可以把大兴和海淀呢关联起来。类似的这种操作可以把就是跨行政区域，比如说把河北比如说燕郊的一部分地区纳进到北京的这样一个核心区的范围内，或纳进到这个通勤范围内来，所以做一个都市圈的一个划分。这是利用通勤的这个数据来进行叫经济活动的一个核心区的一个测算。对，这是通勤数据。另外的话呢，像 人口数据的话还涉及到比如说，那么我可以通过每一个人他现在所使用的手机的一个频率，手机的一个这个他的一个轨迹，可以知道他呢是在哪里居住，在主要在什么地方这个工作，也是可以知道呢他是他每天的这个通勤的这个路线是什么样的，从而呢为这个城市的这个比如说产业规划，比如说这个公共服务的提供一些个参考和帮助。 嗯，根据这个通勤的这种数据，出行的数据， 对， 来寻找到这个不同地区他们之间的这种内在的联系，是吧？ 对，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是说匹配，第二的话是做一个资源的优化，比如说 怎么优化呢？ 我通过比如移动数据，或者移动网络，或者通过通勤数据，我知道，假设天通苑那个地方，那么有很多的人他在那居住，但是那个地方没有就业，那么因此在规划产业的时候，可以把一部分就业呢往那边靠，那么我也知道，比如说这些居住在这个回龙观或者天通苑那些人的话，他去看病往哪里看？他可能往城中心来看。那么这就表明的话，他可能在他所居住的地方缺乏医疗资源，甚至可能缺乏教育资源。那因此的话，我在考虑这个医疗和教育资源的这个匹配的时候，空间的一个布局的时候，我应该尽可能的跟这个人口的这个信息关联起来。因为这些人的话，他的日常的生活就需要有这个就医，需要有这个医疗，需要有这个教育的资源的这个配置。 那我就来说实际案例吧。 好， 因为那个运营商大数据这一块啊，做了现在其实人口这一块做得很成熟了。尤其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能够利用就是直住占比啊，这些居住点是分分钟就可以是抓取到整个范围，而且尤其联通是打通了31省，就是全国范围内都可以是一点接入全国范围的数据全都进行测算的。 测算什么呢？用它来做什么呢？ 比如说为政府服务的话，就是像刚才那个我们那个 志勇说的， 对，那个道理，比如说举例子，我们会发现在中关村上班的人绝大多数来自可能天通苑、昌平、朝阳这些地，多少人来很清晰，我们会有轨迹，会有系统去告诉你一个路线是怎么去过来。然后这 你们不是电话的数据吗？ 移动数据会最明显的体现出流动的情况，我们叫出行 OD， 会有这么一个专业名词，就是上班居住，然后你的轨迹路线的一些测算会很精准，会有那些动态的图形会告诉你。 这些你们都能知道， 很漂亮，有展现的系统，为政府去一些决策服务。还有包括说刚才那个志勇也谈到了医院，我们怎么来做呢？比如说这医院要开分店了，开在哪儿？我们就会看 分院，不是 分 店。 开店做的会多一些。然后分院是怎么开呢？就是已有的这些医院，你比如说你要开分院嘛，主院这一块来这儿的人都是什么情况，画像直接出来，我们在全北京范围内会给你找满足这些画像的人到底住在哪儿，直接在这个地儿精确选址，大数据选址。 所以说其实那些大的医院他到这个郊区去开这个分院，实际上是经过这些大数据的这种测算， 其实应该是经过 严密的评估的， 通过对这些机构的去测算分析才选在了那个这叫大数据选址。是很科学的选址，而不是拍脑门就在这儿盖了怎么样，这人群可能不适合你的产品或这个医疗机构、政府机构，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 如果直接拍脑门了， 那比如说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些人他们这个上班的这种线路数据啊，这个是你们是通过他们，比如说是打车呀，或者是坐公交，就是他要是就我就拿个手机，我不告诉你，你也能知道我的运行轨迹吗？我就想问问这点。 其实这个情况下是在符合国家安全要求的情况下，是被动去，也是说是怎么来说呢，为大家进行服务的。 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要先这个稍事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也要给各位朋友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迎接另一个晨曦， 传承奥运，展望2022，奥运文化主题展览在国家体育场文化展厅开放。本次展览以丰富详实的内容、生动有趣的形式，从多维度全面展示奥运场馆及奥林匹克文化。究竟奥运的历史如何？从夏季奥运会到冬季奥运会，经历了哪些变迁？北京作为双奥之城，有哪些奥运亮点？城市文化范儿邀请策展人跟您一起说说奥运故事。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

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前几天根据诸多大数据软件统计的一组中国主要城市夜间消费数据在网上公布，立刻引起了网友的广泛讨论。城市人的夜生活从几点开始，都做些什么，哪里的人最爱吃夜宵，这组数据给很多城市的夜生活都画了像。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在以下几个城市中，哪个城市的人最爱早睡早起吗？ A. 重庆，B. 上海，C. 北京。 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呢，我们国家第一个国家级的大数据综合实验区落户在贵州。这个新闻上也有很多的报道，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很多叫什么网络以及电商，他们的数据中心其实都在那儿，是吧？都在贵州这边哈。答对的朋友也很多，像这个红十字呀、田耕啊，还有这个邓晶啊、秋子啊等等等等。秋子还说了，大数据服务精细的让人恐怖，所以要怎么好好的用好它，用好了它，它其实真的是能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很多的方便。好，那么第三道题呢，是哪个城市的人最爱早睡早起，重庆、上海还是北京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想问一下，它根据什么来测算人早睡早起的这个数据啊？ 动或不动， 动或者不动，其实这还是就你弄不弄手机，玩不玩手机是吧？ 是的。 哦， 动或者不动， 就是真的是能测出来的。来，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我们的节目还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搜索城市，进入城市文化范儿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的音视频直播里的视频直播，您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您在新浪微博上搜索城市文化范儿节目这几个字，关注我们的微博账号，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咯。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王志勇研究员，还有北京联通三区分公司政企客户中心副经理齐乐，跟我们一起聊在生活中比你更懂你的大数据。我们说到了大数据对于我们衣食住行都有这个很大的影响，刚才说了衣食住，我们再来说一说行。其实大家了解大数据，一方面是刚才我们说购物，还有一个就是出行，其实现在应该说体会还是非常的深刻的哈。比如说平时经常去哪儿，走哪条线路。我有一个朋友就那天就跟我说，他说他周日的下午总是去一个地方练瑜伽，然后就是每周日都去，然后那周日他就没有去，但是到那点儿就跳出来了说啊，您现在到那个地方要多长时间，就实际上就是他练瑜伽那点儿哈。我就觉得这种主动跳出来告诉你的，心里头当时还是会咯噔一下的哈。然后我那朋友就说啊，这个出行的这个数据怎么这么了解我呀，就会有一些这个恐慌哈。这些其实应该说对你的出行的预先的这个预知可以帮你更好的规划线路，是吧？这是它的这个好的一方面，然后帮你绕开这种拥堵的路段。就像刚才其实齐乐举的那个例子，就是他平时比如说要比如说20分钟，结果今天看那个地方出了问题，可能要30分钟，他就会提早一点告诉你， 预判， 让你早点出行，是吧？ 对。 然后这种的数据其实刚才二位也说到了，对于就是研究人口的这种流动啊，这种各区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是有意义的，是吧？包括就是公共的这个交通以后你怎么来规划这种车的这个线路。 对，我们会告诉你从一个地儿到另一个地儿是坐公交方便、坐地铁方便还是自己开车方便，都会告诉你。 对，这个现在是就是各家地图里头就这种算法是用的最多的，我也很喜欢来测算一下哈。经常有时候看的公交出行是最方便的。还有就是刚才说了，现在就是出行你订了某个地方的火车票、飞机票之后，跟那个城市相关的什么酒店啊、热门景点就会跳出来了。 对，肯定 是。这个时候有时候就会就是让人觉得也太智能了吧，但是确实是很方便哈。但这种也是就是说根据这种算法，根据你的这个搜寻来得出来的，是吧？ 我觉得应该是获得相关的信息，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订票， 嗯， 订好了票以后，您的这个订票的这个地理位置的信息呢，就会被服务商或者相关的运营商所知道，然后根据他就有针对性给你推送酒店啊、 嗯、 餐饮啊相关的信息。 嗯， 那么这些信息的话，一般来说也是需要的， 嗯， 很多人也需要这样的一些推送。 嗯， 是这样，运营商会做有一个产品叫旅游大数据，其实就很像了。他是怎么做的呢？ 嗯， 就是会告诉你，真是按大数据的算法会告诉你，比如说从北京到这个地儿来的人，他一般会去哪儿，然后他一般是坐火车来、坐飞机来，还是自驾游来？ 嗯， 这些人呢是老中青是一什么样的比例？他们都爱装什么手机 APP？ 然后他们那个换言之就是会告诉你，大家一般在某一个地儿是驻留最多的，去哪个地儿吃饭是最多的，这样你的那个路书也是不断就跟咱们说那种路书在不断校正的。大数据的一个特性是。全量数据搁进来之后，它会根据这些数据的变化会自己学习，会自己去不断的做出正确的这种导向和结果。 嗯， 这个电脑我就不知道每一个人收集这么多这么细的数据，它都能分门别类的给你就是算清楚吗？ 后台会有一个特别庞大的数据存储系统， 嗯， 再通过那个这怎么说呢，我们通过大数据的一些方法给它去自动的去分类，就不用刻意的去分、 嗯、 它自己分完类之后，我们就可以提取叫画像或标签、 哦、 就能够提取，比如说老人都喜欢怎么走，就能告诉你70到80岁的人都喜欢这条路线、 嗯、 可能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喜欢那条路线、 嗯、 都会有同一个景点就会有不同的这个建议就都出来了。 嗯，但是您刚才说了这大数据这种算法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就我们有这个同事就是去他说旅行给他这个制定的这个大数据的路书，但是那是一个大家都去景点，但是他去的时候其实是关门了，但是因为大家还都在去到那儿才发现关门了，所以大数据就是这个路线的数据会一直存在的，但是实际上会造成偏差，让人走冤枉路。 是这样，大数据会看出异常，就是这些人到这一点零驻留走了，那这点肯定是有问题的、 嗯、 如果后台他加一个这种零驻留点、 哦、 零驻足点的这种分析是直接能看出， 那实际上他编的程有问题，就 是算法里差了这么一点， 就算法有问题哈。 对， 但是我们的这个同事还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说刘火1985说，我打车的时候总是叫车从 A 地到 B 地，但是由于 B 地啊B 这个地方路况复杂，所以我总是在 C 提前就下车了，师傅也会提前点这个到达地点，但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地图里就把我的这个 C 地标注成了 B 地，就是有的时候他路况没那么复杂的时候，他到了 C 那个地方，他也就是当作是我老到的那个 B 的地儿，他就会要停下来了，这是大数据在作怪吗？ 其实是的，这大数据因为全量数据或者说不止你一个人在这么干，而是很多人都在这么干的时候，他就会默认把这个点会校正了。嗯， 是很多人吗？而不是你一个人吗？ 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很多人都这么干的情况下会校正，还有一种就是你的个性化定制，就是这个方案只针对你，到 B 点的时候就是这个 C 的位置。 嗯， 两种可能性。嗯， 但是它也会出现。那像这种情况，就比如说如果出了问题的话，我怎么让他来校正呢？ 给地图上打电话， 给他们打电话， 告诉他这地儿有错，会在地图上点，点报错，有问题，他就会后台地图供应商也会修正这个数据的。 也是还是需要这个人工报错哈，电脑就说是智能吧，还有很多地方是不尽如人意的，是吧？ 对，大数据现在目前主要还是机器算法。编好程序以后他自己去算，因为这个运算量特别庞大， 嗯， 所以他在算的过程中一般来说这个时候不再加人工干预。 嗯， 如果是算法既定的话，那算的结果可能就根据这个算法得出的一个结果了。 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大数据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衣食住行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个运用呢非常的多，朋友们也说到了这个大数据的精细服务是让人感到恐怖的，尤其是我们刚才听到了那个广播剧哈，关于大数据和隐私的这个矛盾的这个质疑哈，虽然说未来这个大数据使用就是那么多，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这个便利，你只要点出一个东西来，它就会给你配套的这个东西都会跟上，但是它知道的太多了之后，你就会很烦哈，就是怎么来就是。我们能不能不要像生活在鱼缸里那样完全透明，让这个大数据得到一个有效的这个管理和控制，而不会被肆意的运用到呢？志勇，我知道你们其实也知道很多这方面的，尤其是在人口啊、这个劳动啊、经济这方面很多数据， 这个也是有一定的管控的吧？ 实际上是有约束的。那么在过去我们在做抽样调查的时候呢，那么对于被访问就被调查者的相关的这个就涉及到隐私，比如说您的姓名、您的这个这个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码、居住地址等等，这些信息都要给他屏蔽起来。 嗯， 在使用的时候是不让使用者知道的。 嗯， 这是最基本的。 嗯， 那么到了大数据时代的话，也是类似的，因为就是涉及到这个、比如被调查者的一个隐私的情况，所以那些信息全部都要脱敏，就全部都是让 脱敏是这个词儿的全称是什么？脱掉敏感 信息， 是对，脱掉敏感信息， 就把敏感信息给去除掉。 对对对，因为这跟你个性化的东西有关系。 敏感信息包括什么呢？包括你的经济情况、 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 对，主要是 这都是敏感信息吗？ 嗯， 都是敏感信息， 可以查到你本人啊。 哦， 对，或者您的居住地址、您的电话，这都可以联系到你本人。 嗯， 因为被访问者他不希望被别人所打扰，所以这些信息就给他过滤掉。 对，就是你想要哪方面的信息，给你这一类人的信息，但是不能把这个人的所有信息都告诉你。 对，我们会直接做接口对接，也就是即使使用的一些那个无论是企业啊、政府啊、单位啊，这些也都看不到这些实际的这种很敏感的这些信息，都是很安全的，充分保护了大家的隐私。 一方面保护隐私，另一方面呢还要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因为我们之前节目的资讯里也曾经提到过，咱们国家几个大数据平台联合运营商和科技公司要合力组建一个中国的防恶意骚扰电话的数据库，说现在这库里已经有50000个电话号码了哈，希望通过合力来彻底解决骚扰诈骗电话的问题。今后甚至库里的黑名单，他们这些黑名单的电话可能都没法来注册微信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通讯软件。所以说其实当各自独立的大数据通过强强联手的时候，其实也是能产生一些对于我们生活来说更大的促进作用的，是吧？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呢效果呢？ 比如说这个也是大数据应用的一个方面，就是说当有这个中介或者推销的人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呢，那么作为你就是比如说我接到这样的电话，我可以标注，那么很多人标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么这个电话恐怕是中介，可能是推销，我就可以不接或者把它列入黑名单。所以这样一种这个公众共同参与的这样一种机制，也可以来避免这样的恶意骚扰这种情况。 嗯， 像我这儿了解到，就是绝大多数现在的尤其是国产手机，其实 iPhone 现在我最近发现也有了，就是它会在那个我们的这些诈骗啊、骚扰啊、快递啊都会进行默认的标注，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装什么东西。 嗯，它总是在我接完电话之后才告诉我那是个诈骗电话，就是被多少人投诉。 但是现在有一个新的有意思的方式，也是我最近发现的，就是联通那出现，就是预先，就是它其实可能是借助我们的一些彩铃的特性， 嗯， 在你接电话之前就弹出一块来，就告诉你这个电话可能是个骚扰。 就我就很希望他之前，但是我最近接到的全部都是事后告诉你。 对，那是事后诸葛 啊，但是事后也比不告诉你强哈。 有一部分其实是可以事先标注的。 嗯， 比如说反正过去我用的这个手机的话，它会提示我这个是一个快递的这个号码。 嗯， 或者说这是一个具体包括哪一个餐饮店打过来的号码，那他因为这些可能是在某个地方注册过，所以他可以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分类。 嗯，未来大数据会在我们生活当中还给我们带来哪些更新的、更美好的变化呢？志勇， 我觉得就是说呢，未来的话呢，比如说在实现这个职住平衡这方面，可以做很多的这个努力。 嗯， 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就是说，那么你人口在向什么地方迁移的时候，那么你相应的这个教育、医疗，包括社会保障的相应的公共服务给跟上去。 嗯， 比如说以北京为例的话呢，那么北京的这个公共服务的话，实际上在向五环外去转移，因为我们的人口是向五环外转移的。 是， 根据这个2010年的那个数据就表明，大约一半以上的人居住在五环以外。那因此的话，我们看到的话，医疗、教育资源都在往五环外迁移。 嗯， 这是一个。第二的话呢，关于这个利用大数据来做这个舆论的这个舆情的这个监督。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每天使用手机，那么哪个地方有一些事件的时候，通过微信啊、微博就会发到这个朋友圈里面，会引起一些讨论，或者在这个群里面会有讨论。 嗯， 那么通过这些信息的这个识别的话，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哪里发生这些事情。 嗯， 所以可以采取及时有效的一些干预的措施。 嗯， 可能可以避免一些这个比较 突发的事件啊，会不会比较严重的后果的这样一些事件。 嗯， 对，就是舆情监督这样一个作用。 嗯，齐乐觉得呢？ 嗯，是这样，就是我们直接来说大数据的一个未来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方便。首先就是刚才那个志勇那边也聊到人口这一方面，其实对于人口测算、流向，还有包括交通工具的预测、推荐这一方面已经做得很成熟了。 嗯， 然后第二点呢，其实利用大数据，其实我们短信现在基本拿出了接验证码，就用的确实会少很多啊。这个我个人来说，但现在能有一什么功能呢？就是说叫大数据版短信，也就是说，举一例子，政府需要让住在这个地方的65岁以上的老人来街道办来办一些东西的时候， 嗯， 就可以利用这种就是针对这种大数据类的东西告诉这些住在这儿的有手机的老人来接到 他就会给他们发哈， 对，就很精准了，已经不再是我哗给这一小区，甚至说我就觉着是这小区的人推一堆信息过去。 最近我就发现有一个某一个软件，某一个这个他就是在那一片寻人，就有老人走失，就我住的那块他就会告诉我那块，我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能这么精准的告诉我就在我家附近有人走失，后来我才上网一查，我才知道其实他就是根据大数据来给你发 的， 你住在那儿他就会给你周围这人发哈。 对，然后还有像金融反欺诈，我们的这些那个就是报案的是不是真的， 嗯， 然后这些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些诈骗卡，这些二次卡清理，然后找不着人的失联复联， 嗯， 我们都能做， 嗯， 然后还有就是像刚才那个志愿提到舆情预警， 嗯， 就是可以帮助政府甚至一些很注重公信形象的这些企业，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去在所有的微博微信朋友圈里一旦爆发了预警及时的提醒，这样咱们政府啊什么就能够及时出来辟谣， 嗯， 或者及时出来去告诉大家真相是什么， 嗯， 所以会非常的那个利用大数据这一块能快速的解决这些问题。 嗯，那么中央呢强调提出这个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要分析我国大数据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也更好的服务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的生活改善，所以我们也一起期盼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吧。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感谢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最后我们来公布一下第三题的答案。 城市文化范儿，比你更懂你的大数据。前几天根据诸多大数据软件统计的一组中国主要城市夜间消费数据在网上公布，立刻引起了网友的广泛讨论。数据显示，中国人的入睡时间比想象的要晚，深夜23点成为城市前半夜的活跃的小高峰，而峰谷推迟到了凌晨4点，这个时候城市才算是真正入眠。北京人入睡时间相对于其他几个城市要早，但凌晨5点就已经有人出门开始奔波，属于早睡早起的城市。而上海人0点在医院挂号的最多，深圳人深夜到凌晨还在申请小额贷款，而杭州夜间买酒的人最多。所以今天第三道题答案是 C， 您猜对了吗？ 齐乐刚才说北京人真可怜哈，5点多起来，我说我就是啊。 其实我以前也是。 是吧？然后我6点多就来上班了。所以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节目也让我们了解到大数据对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很多影响，也希望它能够更好的为我们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当然也要保护好我们的隐私。好，再一次感谢二位做客我们节目，谢谢志勇，谢谢。谢谢齐乐。 好，谢谢。 好，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接下来了解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迎接另一个晨曦， 传承奥运，展望2022，奥运文化主题展览在国家体育场文化展厅开放。本次展览以丰富详实的内容、生动有趣的形式，从多维度全面展示奥运场馆及奥林匹克文化。究竟奥运的历史如何？从夏季奥运会到冬季奥运会，经历了哪些变迁？北京作为双奥之城，有哪些奥运亮点？城市文化范儿邀请策展人跟您一起说说奥运故事。 老师教的24节气，懂了就上了年纪，戴着耳机听着流行歌曲，磁带在铅笔上老去，数着算计走出校园，今后不能再作弊。